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2集。两年后，二。同先辈们不一样，躲在小辈们出生的时候，躲在已经落魄了，皇室不拨银子，将罗家军遗忘在边陲小地，小辈们不是没有怨言的，这怨得多了，忠君之心反倒不那么明显了。沉默片刻之后，罗萨的眼中浮起一抹狂热，他道： 小表妹说的极好。 他性子暴力冲动，和罗玲的温厚截然不同，平日里是鲜少夸某个人的，此刻出言相夸，明显是极为赞同沈妙的话，罗玲就要沉稳些，不过虽然如此却也没有反对。罗谦和罗谭性子活泼，对于沈妙的话更是有一种没来由的幸福，当即也没有说什么不好。于是这一出文惠帝的赏赐，罗家小辈们几乎都默认着达成共识，是好事，不必劝阻。 说起来， 罗谭趴在桌上看着沈妙， 小表妹如今都16了，昨日里我有个姐妹还来问我，你可有婚配的人家了，若是没有，瞧瞧她哥哥如何，小表妹你要不要去见见。 小春城民风开放淳朴，若是有看上的姑娘，是可以通过亲朋好友间询问的。罗谦开口道： 胡说八道什么呢，小表妹才16，不着急，倒是你自己都18了，怎么不为自己操心操心啊。 我有什么好着急的？ 罗谭甩了甩头发， 我这般漂亮聪明，便是到了80都少不了有人提亲，我这不是为小表妹操心吗，小表妹这么柔柔弱弱的模样，成天被人惦记着哪成啊，倒不如去寻个如意郎君将她护着。罗谦，你再这么粗暴，以后保准没姑娘嫁给你。 谁说没姑娘嫁给我的？ 罗谦不服气地说道。 再不行，不是还有小表妹吗？小表妹心肠好，真到了那一日，肯定会嫁给我，替我解围的，对不对？ 说着，他舔着脸上前，罗谭一巴掌把他的脸呼开，说道： 切，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什么样？小表妹真的要嫁，咱们府上林哥哥和萨哥哥还没娶亲呢，谁不比你好了？不信你问林哥哥和萨哥哥，愿不愿意娶小表妹？ 这话头一没留神，竟然转到了罗玲和罗萨身上。罗玲一愣，脸色微微红了红，罗萨也是轻咳两声，别过头去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。罗谭浑然不觉，笑眯眯地拖着腮问： 小表妹，说吧，你到底喜欢哪样的男子啊？长得俊的，银子多的，武功好的，会做事的？ 沈妙瞧着罗谭，屋中三个男人虽然各自看着别的地方，耳朵却竖得笔直。沈妙开口道：能打得过我大哥的吧？咣当一声，罗谦脚一滑跌倒下去，委屈地喊道： 不行，秋表哥武功那么好，谁能比得过他呀？ 无独有偶，这一头在说沈妙的意中人，另一头也有人在拿沈妙的亲事说话。小屋中，马氏、于氏和罗雪燕三人正在说话。同定京城沈府不一样，罗家的妯娌们相处的都极好。于氏温厚，马氏泼辣，罗雪燕更是武将性子，干脆利落。三个女人在一块儿，两年里也相处的极为融洽。于氏手里拿着一封帖子，就对罗雪燕说道： 这是城里张夫人下的帖子，让咱们什么时候去张府里坐坐。 说到此处踌躇了一下，又道： 还得将娇娇带上。 马氏闻言就笑起来： 我说那张夫人平日里仗着自己府里出过谢元，就看不起咱们这些武夫，那样眼高于顶的人怎么会来给咱们下帖子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来看娇娇来了。 马氏拿胳膊顶了一下罗雪燕： 小姑，这娇娇如今可是比咱爹还有面子。 随着沈妙年纪越大，出落得越发美丽， 前来打听沈庙亲事的小春城的人家不少，之前大伙都不晓得定京城里的姑娘是个什么性子，想着之前的那些传言，怕是个作天作地的大小姐。谁知道两年以来，沈庙性子平稳和顺，比起那些浮躁的小姑娘来说，倒是对极了那些夫人们的胃口。尤其是那股子温厚大气的气度，让人忍不住就想着，若是沈庙成了当家主母，一定能够镇得住宅子。加之沈庙长得也不错，罗家在小春城也是赫赫有名。这两年罗家军重振，罗家就更是香饽饽一样的人家，来说媒的人都快把罗家的门槛给踏破了。说到这儿，马氏又半是嫉妒半是羡慕地说道， 一家有女百家求，这可真好，哪像我们家谭儿，真是这么大个姑娘了，整日胡闹，别说是来求亲，连个说媒的人都没有，这么下去莫非要在家里当个老姑娘不成？ 马氏本来只是说着一个玩笑话，谁知道说到后面真的有几分忧心起来。罗雪燕便开口劝道， 谭儿的性子活泼，那才是真好，总会有合适的人家的，嫂子急什么呀？倒是娇娇，你说也就刚16的年纪，怎么看着比60的老妇还要深沉？这性子不像我，也不像他爹，也不知道是随了谁。 哎呀，小姑这是犯什么愁啊？ 马氏哭笑不得， 娇娇这样的姑娘现在可不多了，你看那通身的气度，往那一坐，谁不说是满身贵气？要我说啊，那便是宫里的娘娘怕是也没有这样的派头，所以说娇娇这气度是天生的。 不错， 于是也称赞道， 我与弟妹在小春城待了这么多年，那些世家的老人断没有娇娇这样的气度。 罗雪燕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听话又懂事固然是很好，可是这样年轻性子却沉成这样，让人又觉得有些担心。罗雪燕宁愿沈庙是如罗坛那样欢欢喜喜的性子，看着热闹，却是一个少女应有的活泼。 话说回来，娇娇如今年方16，若是不回定京城，迟早也是要嫁人的，小姑心里可有合适的人选？从前娇娇年纪小，不过现在16应当是可以说亲的年纪，现在小春城的人家都想娶娇娇回家，小姑就没有一个中意的。 罗雪燕一愣，她大大咧咧惯了，从前和沈信在一起也是她自己大胆主动的选择，如正常女子一般请人相看还是不曾有过的，倒是没有思考过这一茬。乍一听于氏说起这个还有些愣怔，片刻后罗雪燕才道， 这个还得看娇娇的意思。 娇娇那样的姑娘，小姑你真的舍得她嫁人？ 马氏叹息道， 这样聪慧又不能，性子可人疼得紧，若是我绝计不愿意她嫁出去，养着她一辈子也成。 和定京城的世家不同，小春城的人们不会以为女儿家越早嫁出去越好，相反他们觉得女儿家在府里待得越久就越是娇贵。 说起来林根和萨根也到了娶妻的年纪，要不娇娇嫁到咱们自己家得了？ 马氏试探地问道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